第103集，许苏木着脸点点头。 我妈最近身体很不好，没准哪天就去了。她一直记挂着你，她是真把你当亲儿子。 一支烟抽完，白静立马又点上另一支，都快赶上老烟枪赴云线了。 下周我安排个饭局，没外人，就我们家人还有你。 许苏没立即答应，但确实很心动。他跟顾天凤也有些年没有见面了，但白墨没少在他们娘俩中间传话，白墨隔三差五的来给他送热腾腾的米饭。其实背后全是顾天凤的心意，许苏感激不尽，可他毕竟不是人家的女婿，哪有这么堂而皇之上门的道理。他总不能说我不是还惦记人家，我是惦记着人家的妈，这多稀罕。又或者干脆就应了那老歌里唱的，相见不如怀念，干脆不去。许苏心里一团乱麻，纠缠盘绕，最后结结实实地打了一个死结，他暗骂了自己一声蠢蛋。这时白静忽然手抖起来，抖得烟都拿不住，原本娇艳的面孔也顿时变得惨白如蜡。许苏被这样的白静吓着了，这种状态的人他似乎见过，感觉不妙。方才还和颜悦色的白美女一下翻了脸。 你从后门走，自己叫车，别让人看见。 白静站起来冲着许苏尖叫，模样十分歇斯底里。 赶紧走，走啊。 来时被强行拽进屋，去时又被强行推出门。许苏暗舒一口气，扭头就走，但走到门口又扭不住回过头。他说， 一个女孩子在娱乐圈打拼不容易，还是多当心身体，少抽点烟。 白静抄起一个贵重的摆件就朝他砸过来，许苏拔腿就跑。人到楼下，他听见楼上的窗户里传出异常响亮惨烈的哭声，那是白静的哭声。许苏刚打上车，苏安娜的电话就来了，一开口就是质问，说傅云宪答应送他的房子怎么还没送来。他说那地方很有投资价值，别看现在地处偏僻，以后一旦通上地铁，房价立马翻番。苏安娜半辈子都在算计钱的事情，许苏听烦了也听怕了，头嗡的一声就大了。 他受着伤呢，你那房子又不会长腿跑了，急个什么劲儿啊。 他受多重的伤啊，不是没死吗？ 苏安娜有些不满。 不就几百万的事情，一通电话就能办妥，是不是故意敷衍我？ 几百万还不就是。 许苏有些火了。 你多大口气你知道吗？绝大多数刑辩律师一年都没有这个收入。 那傅云宪是普通的律师吗？ 苏安娜前阵子马瘾上来，召唤马友大战一夜，结果手气不佳，连这个月的生活费都输得一干二净。她立马想到找傅云宪要钱，但当时傅云宪正在手术，儿子一时也联系不上，便二话不说直接找去了军汉所。他跟前台说， 我是许苏的亲妈。 前台立马打电话叫来了一个特别漂亮的女人，据说是傅云宪的助理。他又跟那个特别漂亮的女秘书说， 我是许苏的亲妈。 那女人就给了他两沓人民币，说 先拿去用，不够等老板回来再说。 苏安娜心里很美，我是许苏的亲妈这几个字就像是能打开宝箱的咒语，无往不利。那头的苏安娜仍在聒噪，嗓门奇大，司机很不自然的咳了一声，该是都听见了。许苏心烦意乱，直接把电话挂了。顾天凤是刚刚收割下来的大麦穗，金光灿灿，一直在他心口刺挠，很痒。苏安娜却是实打实的一根肉里的刺，血淋淋地扎在那里，很疼。感谢当今发达的医学水平，傅云宪手术做完没几天居然就能出院了。最近律界不太平，说是人心惶惶不为过，律师伪证罪的存废之争一直就很激烈，没想到不仅没废还更严苛了。只有傅云宪是真真正正能挺着腰杆说得上话的。何祖平来找他，丁琦来找他，连庞景秋都装模作样的来找他，他们都希望他振臂一呼，废止惩戒规则。到后来方勇的老婆居然也来找他，说方勇这回进去是被冤枉的，这是拿他开刀技法。 傅云宪没答应何祖平，也拒绝方勇的官司。在傅云宪看来，这就是无谓的挣扎，而且是注定牺牲且毫无意义的挣扎。而且当今的老百姓对刑辩律师这个行业有点误解，认为他们为了钱就替杀人放火者脱罪，实在是可恶至极。所以惩戒规则一出，拍手称快者大有人在，他们认为就该严刑峻法，来保障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至于其他极少数人的利益，那关我什么事儿啊？他也总能够找到一条能令自己成功辩护的法子。只不过对于其他律师，尤其是刚执业不久的刑辩律师来说，夹缝求生可就太难了。何况张仲良指出的那条道未尝不光明，他身家早就上了亿，除了律师本职，还有不少产业。前阵子又处于漩涡中央，急流勇退正是时候。何祖平骂傅云宪贪生怕死，因为他误以为蒋真兴案之后，当年那个热忱正义的徒弟又回来了。方勇的老婆也骂傅云宪见死不救，因为他误以为自己男人与对方同为榜上有名的腐败律师肯定是有交情的。傅云宪一点没把这些骂声放在心上，伤愈之后就要离开医院。许苏开车来接他，车上傅云宪突然问许苏，想不想出国？ 行，不过只能短途，不能去太久，我最近在跟一个案子。 傅云宪笑了笑，不是旅游，是移民。许苏一愣，旋即明白过来，傅云宪不是开玩笑，这是件他即将放上一程的事情。他最近被连番折腾，先是白静，再是苏安娜，实在没精神细想傅云宪提出移民背后的阴谋。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现在他的职业生涯才刚有起色，他不想也不能离开这里。见许苏半天无话，傅云宪点点头，淡淡地说， 知道了。 这时候许苏的手机突然响了，许苏知道自己一般没人惦记，用傅云宪的话来说，惦记他的人都不怀好意，不是冲他来的，而是冲傅云宪来的。